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香港早晨，翻嚟第三節嘅大香港早晨啦！而家咧就喺我哋嘅直播室，有呢個節目主持人黃仁達翻咗嚟啦，有 湯姆 啦，我鄭松泰啦，同埋阿 Christine 啦，同埋阿康嘅。 唔係我講講好撚好笑啊！唔係因為 事， 因為我做完早站，做完街站，咁啊收咗街站，咁啊翻嚟啦，咁樣咁翻嚟見我哋未做完節目，咁啊入嚟聽下佢哋講乜鳩啊咁樣。 無端行入嚟嗰種咩？ 我聽下你講乜鳩啫嘛，咁樣咁我企喺度即係企喺度聽一陣啦。果然唔知講乜鳩，我第一個好耐都唔知講乜鳩。咁啊，阿泰，咁阿泰喺度噏啦，頭先講乜撚嘢，唔知乜撚嘢，撚嘢 湯漢， 我真係唔知你講乜鳩，湯漢乜撚嘢，大陸咩中國， 中梵建交， 係啊，中梵建交。 但係我都唔緊要嘅，因為我知嗰個唔係重點嚟嘅。 係， 但係最嬲好笑，我企喺嗰度睇住湯姆個樣啊。湯姆明明就唔知阿泰講乜鳩，佢又喺度搭嘴喎，佢又喺度噏撚曬頭， 唔係點啫， 扮曬。 你明明唔知佢講乜鳩㗎，你知佢講乜咩？ 我咪問翻佢係咪咁？ 係啊。唔系你一入嚟，我一入，我以为你有啲咩讲，跟住之后咁你坐低，你冇嘢讲啊！搞乱搞乱， 睇下你哋讲乜嘢啫嘛！ 头先阿泰个节奏俾你打乱咗，佢你一入到嚟咧，佢直情窒咗一窒，你留意唔到我喺佢隔篱咧，我留意到佢有少少轻微个节奏， 你唔系有嘢，系咪有嘢咧？ 你嗰个速度即刻唔同咗， 系咪有嘢咧？ 始终唔够专业。容易被打擾， 專業啊刪 Q 咗道門啦， 鎖撚埋佢，鎖撚咗，我哋鎖撚咗。 唔係，我覺得湯姆最正，有個搭嘴，佢根本就唔知講緊乜撚嘢，佢完全睇個樣，佢知佢唔知講緊乜撚嘢，佢喺度扮撚曬嘢喺度，我都未試喺嗰個角度望住佢喺度講嘅。嗱，即系咁样啦， 系啊，你都好有道理啊！ 你讲乜烂嘢啊？屌你，你咪几捻好笑啊！冇啊，你讲完啦，我冇嘢讲，我做完站翻嚟唞下啫嘛， 唞下， 系啊， 喺 个镜 度面， 大家因为有冷气， 系我翻嚟休息嘅话，晏啲又要，我晏啲又要出去，唔系我谂我做完早站翻嚟瞓一阵，一间出去啫嘛，屌我唔知， 哦，问题。 我唔知你講乜嚟， 第三節都唔知講乜嘅，第三節都唔知講乜。 知講 啦，係啊， 第三節誹謗， 唔係第三節咧。第三節我想講講因為我第一次洗樓啊，第一次洗樓。上一次咧 你未洗過樓嘅咩？ 你上一次冇洗過咩？ 上一屆立法會選舉，咁我本身咧去進入到洗樓嘅時候遲咗啊嘛，咁我諗住安排洗樓嘅時候，跟住我就離開咗香港。 哦， 跟住之後後屘咪輸咗1900票。 就因為你冇去洗樓，我哋有洗啊，其實 係啊，我 即係洗樓就少咗你， 就係少咗我，少咗我，少咗。唔係，因為我第一次洗樓， 咁你今屆過嚟幫我洗樓咯。如果係咁樣嘅話， 你改新西， 咁 你 攞樓洗，攞翻9000票。 唔係，因為新西大啦，因為新西本身大啦，咁亦都好多嘅都已經係上一定嘅樓齡嘅公屋。咁所以咧早咗開始洗樓嘅，我哋相對。 咁你係咪琴日開始洗？ 琴日開始洗樓，琴日開始洗樓。咁我琴日就去咗呢個屯門嘅湖景村啦，同埋去咗呢一個嘅友愛村啦。亦都係試一試啦，因為之後嗰個嘅即係去到真係一個而家已經係最後嘅選舉啦，但係未去到一個叫好密集嘅有一啲嘅政黨係去洗樓啊落區嘅時期，咁我都要試一試嗰個情況先。咁我琴日第一次洗樓啦， 咪都密集㗎啦， 都密集啊， 嚟料㗎啦。 但係因為我解釋俾啲聽眾聽， 好啊好啊好啊， 因為洗樓入洗樓洗洗樓洗得多唔多就唔關你勤唔勤力事嘅，因為係你要申請到先得嘅， 係啊， 你要申請到有得洗先至。咁而申唔申請到又個個屋苑啊屋村都唔同嘅啲政策，咁係總之係一個好複雜嘅周旋過程啦。即係等於如果你哋琴日有睇《大香港早晨》咧，琴日我咪喺油麗村嗰度，咁咪有個叫做即係選舉宣傳活動咁樣嘅，咁嗰啲都係咁嗰啲都係申請先有，咁申請佢批唔批又即係 好隨機嘅。 其實好撚隨興嘅嗰啲嘢， 係啊， 即係有係有去嘅。 喂，我尋日 好撚隨興。 我尋日收到洗腦， 選舉活動好多嘢都好撚隨興。 我尋日收到洗腦，我就係因為前日收到嗰個嘅答覆， 係啊， 跟住就嚇聽日就洗啦 ，OK 係 啊，好隨興，好撚隨興啊，好 即興嚟， 即係係近乎即興啊，近乎即興啊。 唔係同我哋之前狂做嗰啲社區會堂嗰啲咁嘅活動一樣咯， 即係 佢係即係佢夠膽死，今日覆你話俾你聽，聽日有堂有。 但係你申請就要好撚做申請嘅。 唔係你係狂入，屌同球場 book 即係踢波一撚樣， 狂入子， 你係狂入。 唔係你 book 嘅話，你 book 嘅話，你都知道有一定係兩個禮拜啊成啊嘛。佢而家呢個做法就係我係前一日收到，然後琴日就要洗啦。係 啊。 咁但係我係冇我，但係我唔會錯過呢個機會。咁因為你真係係可以入到個公屋，入到村，甚至嘅就係由你周圍行喎。當然你唔可以用喇叭成啊，有少少嘅。 佢有冇個時段俾你㗎？ 有時段嘅，通常四個鐘頭嘅。 O K。 四個鐘頭你又好多啦，但係你其實洗一棟樓嘅都已經去咗兩個幾三個鐘頭去啦。咁我琴日就要試一試個時間嘅。 咁呢個對新界嗰啲地區嚟講又更加重要啦，因為又即係解釋俾大家聽，進入選舉期咧係好撚誇張嘅嗰啲，佢嚴格上好撚誇張，因為其實屋村範圍全部都唔準你去做選舉宣傳工作嘅。咁咩叫唔準選舉宣傳工作咧？就係、是譬如佢見到你，因為譬如你著住乜撚嘢創建力量嗰啲咁樣嘅衫，佢梗係唔知你係乜撚嘢啦。但係全世界都知道熱血公民係點樣噶嘛？即係係啊，係一見到你，誒熱血跳喎咁樣，一見到你熱血公民喎嗰啲咁撚嘢，屋企都翻唔撚到噶。 係即係咪上次區選嘅時候， 佢哋成日都係咁樣啦。因為佢哋因為咁，你當區幫手嘅人多數都係住喺當區噶嘛。咁喺外邊做完街站，咁你翻屋企咯。咁你翻屋企，梗係要攞埋曬啲直翻啊、物資啊、單張啊。咁 咁咪有個大聲公啦，最少可能拖翻屋企啊嘛。 同埋你要著，咁你梗係著翻嗰件衫翻去噶嘛？你唔通喺村口換咗衫先翻去？ 喺屋企樓下自己換衫，翻咗屋企 啊？翻撚到屋企啊？喺實驗學，喂，你做咩呢？唔準宣傳啊！翻屋企啊！屌你老尾嗰啲咁樣啊！嚇你點？你憑咩證明你住喺度啊？哇！屌你老母點啊？點證明啊？ 我想講 咧，你俾我份封利是咧， 你俾我翻屋企，我就可以揾屋企人證明俾你。 大亨講嗰係真嘅，真嘅。我住嗰度咧，上次去跑完步，跟住我唔係跑步，係你泰式運動，泰式運動完咗之後咧， 你都知道你唔係跑步嘅。 唔係我落， 你都知 道 我冇跑過 咧。我落樓啦，落樓嗰個康間其實認得我噶嘛，咁佢都眼啤啤啦，跟住翻去之後咧轉咗康間，轉咗康間，佢嗰陣想唔肯俾我入咁撚樣 feel， 跟住我只撚住自己樣，我啊屌 你，你康 你認得我啊 咁佢認唔得？ 唔認得 啊？咦，你唔係湯姆？ 我有少少延遲，佢唔係，我唔係話佢認唔得我，我係湯姆， 有少少 喺度住佢 先。咁我實質話，咦，你咪新契弟同盟主持咁樣有冇講呢啲？ 冇未。未知名到佢未去到， 未問 你 嘅 心態，但係同盟嘅主持阿鼠， 又問你幾多 number 啲啊？ 冇，咁佢最終都開俾我嘅，最終都開俾我嘅，因為費撚事帶咁多嘢啦，嗰啲咩時卡嗰啲冇人帶到。 唔係咁所以咧，即係琴日係第一次落入村啦。咁亦都係嗰個村咧，點解我反應係一定要係入到嘅？ 我見你喺 Facebook 寫好撚大段字，講你嗰啲乜撚嘢洗樓嗰啲感受嗰啲咁樣。 唔係嗰個係佢夜晚㗎啦，晏晝因為晏晝晏晝 一睇你寫嗰啲感受就知你係新手。 唔係因為我真係好耐未試過入啲舊式，因為雖然我以前係呢一類型嘅公屋住嘅。再舊我都住過，咁但係我好耐未試過咁樣行曬成個公屋嘅，咁尤其係尋日就晏晝，因為做咗八個鐘頭嘅尋日細佬，晏晝去咗湖景就係我區選嘅時候隔離嗰個區嚟嘅，係啦，咁所以嗰度啲街坊係認得我，因為我喺嗰度就成日嗌咪嘈住你瞓覺嘅，朝頭早，咁我尋日就特登 即係其他區啲街坊唔認得你嘅。 其他嗰度就 唔認得大隻， 唔係喎，有愛都 OK 嘅，有愛都 OK 嘅，有愛都 OK 嘅。咁但係即係我嗰個嘅嗰個體會都有啲嘅，有啲嘅。因為我係好耐未去嗰啲公屋啦，咁冇諗過而家原來咁多公屋係咁多新移民咯。拍親差唔多真係有三分之一都係新移民嘅， 係啊， 呢個係 嘅，係好誇張。 你唔知自己選咩區啊？ 我知自己選。 唔係，其實邊區都係啊。我有朋友住石硖尾嗰啲，都係就咁同我講，佢住咗好多年，因為佢由細住到大個公屋，即係舊式嗰啲咧，佢都話而家 佢嘅形容啊，就係咁講啊。而家唔撚係人住嘅屌。 唔係我嘅印象，我細個印象。 唔係石結尾人傑地靈嘅， 即係佢住喺石結尾嗰度。唔係我住我細個對於嗰個公屋嘅印象嘅就係大家自己譬如鄰舍之間啊。 哦，唔係石結尾村係 石結尾村 石結尾村係即係嗰個叫相對新起嗰度係石結尾村係嘅，係好多新移民。 係啊，去離譜。 唔係我，所以我尋日去嘅就係完全係將我細個嗰 個公屋嘅。 你 仲有 乜食？ 有個特價餐，好多人食噶。 係咩？ 係啊。 係啊，個特價餐好多人食噶，而家。 新移民會食濕味咯。 餐平咯，可能如果特價餐。濕滯 啊！新移民。 唔係，所以我尋日一入去屋嘅時候，我冇諗過咁多新移民嘅，同埋我開頭係低估咗嘅，我以為唔使太多手足嘅，我諗住譬如六七個咁樣，我低估咩咧？我唔係低估工作量，我低估個危險性。 咩危險性咧？ 即系俾人 袭击。敲门嘅话，咁你打开门新移民嘅话，咁嗰个反应见到热血公民嘅话，你可能会有特别嘅反应噶嘛。 咁咪开头多谢讲声多谢行咯。 开头我都系唔会嘅，我以为唔会嘅。咁琴日就有啲咯，有少少，因为点讲咧？冇谂过个复杂啊。譬如有几户咧，一打开门咧，你见佢个单位可能四五百尺啦，喂，里面住咗成十个人咁滞。 系咩？ 系啊，你見到佢真係肯定喺度住嘅，即係大人連埋細路，連埋兩即係叫做阿爺阿嫲嗰啲啦。 咩啊？大單位定細單位嚟噶？ 四幾個人？五百尺啫，五六百尺咋？ 五六百尺， 成十個人啊！ 五六百尺， 靚仔有四五個唔著衫走嚟走嚟走去喎。 係嘛？ 係啊，即係我冇諗到係原來已經係去到咁樣嘅情況啦。即係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就係冇諗過咁多新移民嘅家庭啦，冇諗過係咁多人啦。跟住但係去到夜晚去到友愛村個老人相對多老人家啦，是幾誇張的，因為以前我住公屋的時候都不會是有這些這麼多的，即是熄曬燈啊，黑掹掹開個電視當是燈那種，那些的老人村。但是我去到友愛呢，直情是整個那個感覺是 即是你為他們帶來光明的感覺。 不是啊我去到我以為下面那些地，我即是因為越多老人家，即是越低層越多老人家住在下面的，我以為下面是直情沒有人住添。嗰陣時七點幾八點啫喎，夜晚已經係靜到咧，成條村咧嗰度咧就已經係冇乜人，因為可能瞓咗覺或者成啦，冚一掹咁樣啦。 乜嘢啊？你講下邊啊嘛？ 係啊，低層嗰啲啊，低層嗰啲咯， 係啊，比較多老人家住。 係啊，唔係，所以我尋日係第一次試咁樣細樓嘅，而我亦都冇，當然啦，譬如時間上啊、時段上，我未冇心思去考慮啦，即係究竟幾點去？我開頭以為嘅就是、人哋食緊飯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多啲人咧？咁係即係好似又好啲咧？咁梗係唔係啦？因為你食緊飯阻住人哋食飯啦。咁但係晏晝嗰個時間有反而嘅就係、是感覺會係舒服啲咯。但係又冇人咯，會好多好多情況。咁但係即係整體嘅就係話點解會話 我開始聽唔明佢講咩？ 唔係啊，唔係呢一個係即中間一啲嘅探訪或者拜訪嗰啲嘅體會啦。咁係啊，咁 扮湯姆。 唔係，但係你話，但係我而家我有個嘅因為琴日第一次有穿啦。 係 你而家個新嘅睇法。 唔係啊！我覺得， 而家會講啊！ 我覺得今年呢個立法會選舉咧，反而我會認為入屋即係做呢一個洗樓係好重要嘅一步。 屌你！ 唔係啊！我覺得你話往時嘅咁梗係重要啦。但係今年呢、這、一個，唔係今年梗我選啦，梗我選啦。 呢個就係重點啦！ 上一次我都理得嚟啊！ 呢個就係重點。 唔係喎。唔係咁，因為咧，之前咧，我係有一個嘅好愚昧嘅睇法嘅，即係喂，有陣時會諗嘅就係話，喂，你入到去，咁嗰啲公屋又未必真係可能你係想要 reach 到嗰啲嘅一啲嘅對象或者嗰啲嘅選民， 即係尤其而家公屋咁多新移民嘅時候， 係㗎，啲選民係你係估唔到佢。 唔係啊，但係咧洗樓講就簡單。我想講咧洗樓咧，其實咧雖然係即係頭先咪話一開始咪講咗洗樓唔關勤唔勤力事嘅，係要睇個申請啊，同埋佢真係好撚唔按牌章嗰啲批咗啲咁樣。此其一啦。好啦，大家批咗你咧，你又大撚鑊嘅，因為咧。因為咧，洗樓咧，你話哦冇啊，咁你咪由頭到尾成棟樓掃一次。我屌你老尾掃成日嘅一棟， 係會 噶， 係 一棟掃成日嘅，同埋係要好撚多人噶，係要好撚 多人 多 人嘅嘢， 係要好撚多人去做。嗱，即係首先咁你候選人啦，如果你計候選人自己個嗰、那個能夠即係去即係打招呼，即係同入屋文宣一樣嘅嗰、那個效果，即係喂起碼你。等親身見到面，話俾佢聽我會選啊！話俾佢聽你會有啲咩綱領啊？ 甚至話握下手啦。 係啊，跟住然之後佢有啲乜嘢嘅 佢認得你個樣 要求啊，即係唔係冇話要求啦，即係 有咩意見， 有咩意見俾你咁樣。咁其實大多數都係要求嚟嘅，因為事實上就係事實上 個 lift 壞咗好耐啦。 唔係因為 做啲嘢， 唔係因為始終咧都係咧，即係有中國人嘅基因，即係。大家其實係對而家咧都冇代議士呢個概念其實大家就係覺得你係 你係官， 係啦，你係官咯，你係官咯，即係或者你嚟緊會做官咯。你而家係咪想做官先咁樣？即係官啊！咁跟住然之後就講咯，講喂咁樣唔得喎，喂要體恤下乜乜物喎嗰啲咁樣，喂體恤下我哋呢啲咁樣喎咁樣咁，即係當然要知道個社會狀況啦。但係其實佢即係代議士唔係官嚟噶嘛，呢個其一啦。咁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咁都花時間嘅，花時間。咁你淨係候選人咧，其實咧你一日咧，你真係頂籠咧，真係 兩棟 好撚勁， 洗兩棟。 即係如果你 尋日就係洗咗兩， 你親身候選人去曬咧。咁但係有時如果係可能即係佢手足係自己都 handle 到去溝通啊各樣嘢，咁可能兵分幾路啊。 係。 咁但係嗰個人手咧，你想洗到一條村咧，係。我想講你冇，即係你冇二百人唔肯洗諗嗰件事， 即係一日洗曬條村。 係啊，唔係佢淨係批你一日嘅啫嘛，佢唔通批 曬一日啫嘛， 佢唔通批一個月俾你啊？佢話嗱，依個月你哋處理呢條村啦，我哋一個月都算啦，係咪先咁樣？咁你佢係一日嘅啫嘛。如果你一日你真係想洗到嗰條村嘅話咧，即係當然條村唔同啦。咁係你講緊係幾百人嘅人手嚟嘅，咁但係琴日先話俾你知喎，屌你咁你一日之間點揾幾百人出嚟嘅？ 唔係我琴我係前一即係又話喂吹雞話要去洗樓啦咁，我有七八個已經洗一棟樓已經好勁㗎啦。 好勁㗎啦，好勁㗎啦，即係要好高效率咯，要跑㗎啦！我想講泰式運動嚟㗎啦， 要跑唔係我咪就係咯，我哋即係 已經係要跑㗎啦。 因為其實我坦白講，新西好多手足咧係新嘅，即係好多新加入嘅，咁大家都係即係未試過，亦都係即係話喂一齊去試下洗啦，手啲啦，一去到中間呀，即尤其係喺湖景，因為湖景咧唔係普通嗰只公屋嚟噶，佢去到中間嘅時候，無端端係會兩座拼埋一齊嘅。咁你就要係兩個天井咁走嗰種嘅，會提咁兜圈。去到中段嘅時候，佢哋咪話：哇，好彩有參加泰式運動啫，唔係十 K， 喂，嗰度真係十 K 嚟，大佬，你點洗啊？洗唔到啊！亦都同埋你唔單止係話你要落噶嘛，你又要孭住啲傳單啊。咁有啲嘅即係可能譬如。喂，嗰啲真係嘢嚟。 我想問個情況係咪咁啊？係咪嗰啲 唔係投訴？唔係， 我想問個情況係咪即係啲手足可能要拍咗一兩個門先，跟住你就接住去咁樣爭取？ 唔係我跑噶，我喺裏面跑嚟跑去噶，即係通常成層咁做嘅，即係你唔係即係人睇下人多人少啦。有時譬如一個冷巷或者成層咁樣去嘅。咁有邊一户開門，我咪跑去即刻同佢傾偈， 即刻衝過去， 喂，即刻彈出嚟， 你好啊，唔好啊，係咁樣， 即係類似咁樣咯。咁所以係我，因為我第一次洗樓啊，我第一次洗樓，所以我 咩啊？你區選冇洗樓咩？ 係啊， 區選我都嗰啲私人，我區選佢係最劣質嘅屋苑嚟噶嘛， 我大部分私人 一個居屋，一棟一個居屋，跟住兩個私人屋苑，我係入唔到屋噶嘛，所以我冇得洗樓噶嘛。 OK， 亦都係因為點解我要今次盡早開始。我未試過原來洗樓是咁嘅經歷嘛，亦都係因為咁， 好撚係好撚新奇啊！ 唔係新奇啊， 發現新大陸。 唔係啊，我用一個好自私嘅角度諗，我要借助大香港做人呢個節目同大家講，喂，真係唔夠人。 鄭松泰選舉初體驗喎， 初體驗洗樓初體驗，洗樓初體驗。 屌你老味！你都參加幾次選舉工程嘅咯喎，你已經 係啊， 世界 一二年有， 係啊，你明嘅一樣嘢，我一二年嘅時候係有去過一次嘅，但係當時咧就唔係咁嘅情況嘅。 點嘅情況 咧？即係你幫一四一嗰陣時 係啊， 當時嗰啲情況就 咩情況？當其時咩情況？ 老蕭坐住輪椅， 我你負責推輪椅， 我冇，我冇推輪椅，我冇咁樣。咁但係即係我未試過呢啲，喂，原來要跑嘅 推輪椅。呢啲唔輪到阿泰嗰陣時， 咁你唔仿效翻嗰次，你今次自己坐輪椅啊嘛， 即係碌啊，你碌下碌下， 你 個 低能，我冇推你嘛， 你個拖冇推， 我推你冇 推，唔係拖冇推， 推過你劉天井， 唔係大家唔係，喂你唔好話我離地啊，我係未 推住輪椅喺度洗樓幾撚好笑喎，仲要係一見到街坊係 碌 起起身喎，證明唔係證明佢唔係跛喎，純粹係懶啫喎， 唔係搭 lift 咁樣。喂，我嗰陣時冇諗過，我冇諗過嘅就係咁樣嘅，即係會有咁嘅情況。唔係因為嗱，即係咁，即係嗰陣時咧洗咧， 我覺得你冇帶輪椅嘅敗筆嚟。 係啊，唔 係你唔推個輪椅似咩樣嘅？ 唔係因為唔同屋苑個結構， 而家邊度架勢啊？ 個結構有唔同噶嘛？咁佢嗰啲新少少 Y 型嗰啲噶嘛？即係喺小西灣嗰陣時嗰啲。咁但係我琴日去嗰啲係即係井字型啊，同埋 L 型啊嗰啲咧。搬落天地咁旋轉落嚟嗰度，即係所以我係無論係個地形啊，點樣行、啊， 即係你未見過井字型天井， 我見過，但我未試過洗樓啊嘛，你明唔明？因為見過同洗樓兩回事啊，係咁八字喎。 主要泰博，你暴露咗你有幾咁離地。 暴露咗，我有幾耐冇去過舊式嘅公屋啦，的確係嘅，但係同樣嘅就係、是，即係我係只係想話就係、是，喂，其實係好重嘅一個功夫，而且好重要，我都 大輪椅， 所以推輪椅咯，所以推輪椅好啊，你推住輪椅，跟住你買嗰啲輪椅買啲好啲嘅，跟住一啲街坊見到，咦，喂，呢只牌子幾好啊， 係相似基礎， 有共同話題， 電動嘅， 係啊，係啊，我睇啲相見到好多電動，好撚勁嘅， 電動嘅輪椅啊，幾撚難嘅， 唔係，我係咁啊，我冇嘢好想分，我只係想同大家講，喂，大家真係得嘅幫手系啊，幫手啊！而家即係剩翻一個月啫嘛，今日八月五號， 剩翻卅日咯， 卅日， 剩翻卅日啦，係啊，好唔夠人啊，區區都唔夠人，因為即係分散五區真係好撚大劑， 廿九日咋， 真係超大劑，廿九日， 唔係我 真係超大劑。 尋日去到個地步係我，因為同一時間去一批咗幾個地方，喂，佢又批咗青衣，又批咗個屯門，我點樣做青衣同屯門？我做唔到，所以 唔係你嗰區，你 媽做咗， 你嗰區啲建制派空群而出名。 唔係啊，未啊， 嗰啲街站未空， 未啊，未空群而出啦。 係咩？屌你！ 所以我 證明你威脅唔到啲。 係啊，所以我覺得， 我想講九龍東嗰啲，九龍東嗰啲建制街站多撚到咧，屌你老味，黐撚線咁。 唔係，我哋有嘅，譬如咩，有啲啊梁志祥嗰啲，即係相對嚟講，可能佢可能建制裏面渣渣地嗰啲咪會有咯。 我想講工聯，即係如果有講九龍東咧，即係咧工聯會黃國健同埋呢個咁嘅謝偉俊咧，真係龍爭虎鬥嘅。 驚嚇，究竟今次係黃國健還是係謝偉俊落嚟咯？ 佢哋兩個只能換一個，都係真係公真係好撚勤力嘅。 黃國健有落街站， 落最多 係咩？ 落最多街站喺建，即係喺建制陣營入邊，佢落最多街站係咁樣。咁你點啊？你即係你仲有咩體驗分享啊？ 冇啊！我就係想叫大家幫手 啫嘛。係嘛？好啦，咁啊，大家。快啲，馬上加我哋嘅團隊，個個都出嚟，唔好成日喺度俾啲選舉意見啊，來做啊， 嚟做。你嚟洗一次樓嘅話，你就好似我咁噶啦，話我離地，發生經歷嚟一次啊。 你哋嚟做，你哋嚟做，你哋試下先， 你試下先啦。 唔好同我講咁撚多策略啊！屌你老尾，又講著咩衫啊？啲設計點撚樣啊？你 唔係又話你應唔應該著呢套啊？條褲咩顏色嗰啲唔好講啊！大佬 落街啦，屌你老尾，係嚟啊，出嚟做嘢，跟翻我哋嘅街站表，自己去街站。表嗰度话帮手嗰啲咁样 ，OK， 好，休息一阵。